好，第二节翻嚟啦。嗱，刚才嗰节咧，台灯又踩单车，又骑电动车，哇，好晒体力，咁系时候要食下嘢啦。 系啊，不过咧一个好靓嘅地方，今次就我哋阿 Mark 同埋 Raymond 两个去 台中啊， 台中， 台中啦。咁咧，我就剪咗段精华片段，主要都系食同饮噶啦，系咪？好啦，咁又去一去片先。 啊，冇啊， 食尽台中。 呢个边度？同埋我食唔到 听有冇啊？一阵佢阿 Alex 会 呢度黑好噶， 放隔夜先 啊，得啦，大肠包小肠， 系大髀都正，黑 到好紧，真系好难。 大髀位应该再贵， 呢间唔系呢间真系好多人排 排晒队，呢个大肠包小肠。 东龙就是第一晚的东龙，第一晚 的东龙，东龙是东龙的东龙，25元啊，真是除翻四啊！我哋叫 你阿妈一阵会出相，咁你觉得讲完一张相就系我四大张 啊！我真系都唔识讲人，啊呢个，但系佢点样功能嘅？ 呢个系饮咖啡嘅 眼科啊？ 咩风眼科啊？ 乜工乜工啊？ 但系呢个好似唔系净系台中有嘅呢个， 净系台中。 台中眼科医院 食咩 嘅？食饮咖啡嘅咯，食 唔系蛋糕。呢个系卖纪念品嘅， 卖纪念品卖食嘢嘅。 呢个唔系雪糕啊，另外一 part。 呢个系有好多嘢有纪念。 呢个公咩啊？公园啊？ 好靓， 系好靓。 咁啊，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去先。 几夸张，全部熟火锅。 其实应该系一路讲嗰段片嘅一个介绍啊嘛。我知道唔系有意思系讲嗰段片嘅介绍，即系都用嗰个讲嘅呢个做。 嗰个眼科，眼科， 眼科，眼科。 好，翻嚟， 系翻嚟。 哇，啱啱食完饭，睇完段片， 流晒口水， 即刻再想食嘢。 而家我都觉得回味，真系好抵食。 喂，我见到有个团友好似同我哋网友 Benson 一样样嘅。 喂，嗰个就 Benson。 哦，原来嗰个系 Benson 嚟。 仲有一个好似大肥咁嘅样嘅。 嗰个就系我哋读个网主， 我哋个 leader 啦。 原来你第一班入去嘅。 我哋呢次行程嘅 leader 就系大肥啦。 系咪啊？ 系啊。 淨係去台中係咪啊？ 淨係台中，我哋5日。 5日咁去咗咩地方玩啊？台中又好大啊！ 日月潭咯， 日月潭、 青青草原， 主要青青草原啊， 青青草原， 即係喂羊啦，我上去有冇飲羊奶啊？ 羊奶 有，有。 喂，我記得我嗱呢個地方我都去過，我記得有一檔嘢咧，就係賣羊奶嘅糖嘅喎。係 啊，就牛奶糖，有 喺度，好似 喺個城堡嗰度啊嘛，一入去 一大 pack 咁樣 嘅嘛。喺入閘先一個城堡。 跟住如果上得青青，有冇上埋合歡山睇日出啦？ 嗰日我哋就時間問啲就冇。上到去 冇上到去，嗰度都好靓嘅，个日出系靓嘅。 咁啊，下次都会去再去嘅。 喂，阿妈，不如而家我哋放啲相，你一路讲啦，好唔好？我哋可以去 上先， 缩晒我哋，唔该。 好啦，喂，阿媽呢度边度嚟嘅？ 呢度就系逢甲夜市啊。 逢甲夜市就应该去台中一定会去到嘅地方啦。 系啦， 听讲你哋住嘅酒店就喺逢甲夜市附近啊嘛。 嗰间叫爵士， 爵士系啦。 呢间好出名啊！呢间酒店 冇人噶、哦，出名系冇人噶、哦，系咪啊？即系冇侍应，冇呢个接应生，乜都冇， 全部自己入去喺即系下大堂嗰度，你自己全部用电子嘅输入去啊，咁你地去攞，即系攞，即系攞卡啦。 系有咩特别嘢食咧？我要睇下。 我想问啊，系而家你去做台中啊嘛？ 嗯， 咁咧台中嘅人俾你哋有咩感觉？ 台中的感觉是啲人诶，即系都系同我哋好即系好友善嘅， 友善嘅。 咁我哋觉得佢哋又都好似好平和啊。 系咪真系好娇嗲噶？讲嘢同台北应该有啲唔同喎，应该系嘛？ 娇嗲得嚟咁啊，女仔梗系嗲男仔啦。不过我就觉得咧，就啲人都好悠闲啊，各方面 好悠闲嘅。 系啊，即系同香港有少少唔同咯。 你张相呢度边度嚟？ 呢度去睇乜嘢产品啊？你哋？ 呢度系 咩护肤品嗰啲？ 有面膜， 面膜， 台湾买面膜，美丽日记啊！我一谂起，因为嗰时要帮女仔去买。 呢个下一 part， 下一次我 呢度咧，呢度喂呢度比较宏伟，介绍下好嘛？ 呢度系台中火车站嗰度附近嗰间好出名嘅，以前一间眼科医院嚟嘅， 系 佢改咗一个系卖呢个而家嗰个嗰啲。旅游嗰啲 纪念品， 纪念品特色啊，有食嘢啊，有啲、那 個。我见刚才段片嗰有一个好宏伟嘅地方，就系呢度。 就系呢度系冇错啦，呢度 系啦，入边。 呢个系大肠包小肠，我哋食咗，即系里边而家俾你睇下里边嗰、那个嗰、那个、那個、 大肠包小肠， 好丰富嘅 两条肠双肠。 哇！不过台湾好中意食肠嘅， 系啊。 我记得咧，之前去台湾食过一次咧，就系咧俾埋粒蒜头你嘅， 佢包埋喺里边 嘅，佢就包晒有辣有剩嘅。 我就食咗一半已经咧，成个喉咙咧已经系已经肠即系 阿妈顶唔顺， 我顶唔顺， 太即系太过刺激，系咪啊？ 我阿大肥就真系相当中意食呢啲， 即系我食一辣啊嘛， 又食一辣。 好，再睇下先。 系 呢度咧， 又喺边度啊？ 呢度就系食猪手， 叫做咩啊？阿水师 呢个喺台中，喺台中系最出名， 最出名食猪手系咪 啊？猪手， 佢啲猪手同香港食嗰啲咩唔同咧？德国嗰啲有咩唔同啊？ 德国嗰个有啲炸嘅，佢呢个就冇，佢呢个就卤水， 卤水嘅，即系淋嘅， 好淋 淋嘅， 好味，好入味啦， 好 入味。 呢个因为我哋住嗰间酒店， 酒店 就系话冇人最冇人嘅， 即系冇话即系自己， 即系你包咗间酒店， 即系冇侍应生嘅， 即系自助。 我仲记得咧入去嗰时咧，因为依间我之前都去过嘅， 你原来啊 去过，佢有一个机械人嘅手臂嘅，你嗰啲行李寄存咧入到去左手边嗰度咧， 系 你行李放入去呢个机械手臂帮你啲行李搬入去，有个机械人 睇唔到咧，我哋嗰日睇唔到啊， 睇唔到，不过问题我哋入去真系有啲特别。 呢个咩机场啊？系嘛？ 呢度我哋出发前嗰个。出发前，咁我哋团友 吓喺度等待啦。 呢度嗱，就系嗰间眼科医院，一转弯行出嚟，个嗱呢个真系要食啦。嗰个雪糕咧， 嗰系咩味嘅雪糕啊？ 因为我哋行程紧密就冇食到，但系睇 好多人排晒队啊，起码真系成百人排队， 一百人去排队买个雪糕， 真系超啊！条龙超一百人 嚟紧六月咯，嚟紧都会去啦， 真嘅 有机会见到啦。 个个都 食，等阵记唔记得几多点开门？ 十点， 即系之后到七点钟要去到。你个八点我要做一个。 烧烤咗十点钟开门嚟噶。 食雪糕做早餐。 好， 系呢个好特别，系。 哇，呢张几靓喎！ 呢度个喺呢个台中嗰个公益路嗰度附近嗰间兴井。 兴井宅呢间。 呢间出名又平。 你食咩嘅呢度？ 火锅，因为呢条街即系呢条公益路咧，全部都系食街嚟嘅， 食嘢嘅。 成个台中即系最高档嘅地方， 公益路系咪？ 系公益路。 好， 但系你话最高档嘅地方，但系食到平嘢。 系啦， 可以喂，佢百零蚊系佢哋叫贵噶啦，喺台中计啊， 百零蚊台币， 即系港币，我哋嘅翻翻港币， 即系等于香港嘅即系嗰啲属于高级食肆嘅地方。但系咧，我哋去到呢度系成个台中，即系再有特色。同埋佢即系咁样嘅，同香港唔同。佢一座 building， 即系每一间餐厅、一间即系食肆都好啦，佢系几层嘅，即系独立嘅，一家咁直上式嘅独立一家 building。咁咧，所以又 即系一间 building 就一间餐厅， 系啦，所以好有特色，同香港我哋 好似我哋。 刚才嗰段片我见到我哋团友好似哇系咁搵搵咗好耐先搵到你哋。 你可想而知嗰间嘢有几大。 几大啊。 几大。即系全部满。 我已经快镜㗎喇嗰时。我整咗快镜同埋。 重要啊，我哋入去仲要排到排超过一个钟头。先至轮到你有位喎、啊。一入到去呢哇真係好嘢。香港又见唔到㗎喇。国内见唔到。 呢度呢就係嗰个台中嗰、那个嗰邊皮嗰啲地方咧，就是、一個彩虹眷村。 哦，呢、這個又係好出名嘅喎，好、這個、出名嘅。 嗱，我哋背後呢個咧，其實係香港人嚟。 係， 我同佢傾過個，原來香港人嚟。 香港人嚟， 因為呢個地方係好多香港人去嘅。 佢一個共工， 佢呢個共工就係香港人嚟。 香港人， 佢當年真係移民咗過去，唔知點解會移民。 誒、哎，你俾我揀，我都可能會移民去台灣啊！ 嗰、哦、陣時就係隨時可以去到，而家就 而家就你可以買到層樓就可以去到啦。 係啊， 好，繼續下一張先。呢度边度啊？ 美食大集合咩？ 嗱，呢个喺呢个逢甲里边嘅一个成座里边咧，我哋冇行入去，即系即系我哋通常一般去啲夜市，我就唔会入啲啲大厦里 边。大厦里边， 我哋梗系沿啲街道咁行。 反而入去呢啲里边，可能会咧揾到啲宝藏。 我哋都系 啲细嘅铺头 咧。我哋跟团友咧，团友行去边，我哋行先啦。 好啊， 系啊， 呢度咧。 呢度啊，呢度啊，见到 Wayman 喺度买紧嘢喎 ，Wayman 你喺度食紧乜嘢？ 系咯，买紧咩啊？呢度 呢个咁梗系啦，台湾有台中啊，台湾有咩咧？凤梨酥啦， 凤梨酥啊， 太阳饼啊， 煎饼加蛋我见到， 啊又有啦， 凤梨酥出名嘅，台湾有两 只。呢个我哋唔系喎，呢个系咪我哋食？ 呢个喺凤甲嗰度食。 凤甲食嘢喎，系咪啊？我哋应该凤甲食早餐啊。 呢、這个唔系喺凤甲里边。 如果你话煎蛋就应该系早餐嚟嘅、 啊， 早餐嚟嘅。 爵士对面嗰个食紧早餐， 系早餐嚟嘅。 烧饼啊，蛋饼 系啦，因为台湾台中台 都好平， 好出名食蛋饼， 真系好唔错。嗰啲早餐又好又平，真系唔错啊！即系嗰啲即系平民化。 嗱，我见到烧饼加蛋系20台币啊， 即系五蚊嘅咋， 即系六蚊。 睇几丰富， 哇！又食乜嘢？ 哇！呢、這个系嗰、那个嗰、那个猪手嗰啲嘢啊！ 我即系头先第一个睇嗰张猪手嗰张，系啦，呢啲卤水啦，见到黑掹掹嘅。 喂，个汤咧，个汤系咩 汤嚟？ 炖汤 系啊， 因为我反而成个台咧，我觉得个汤最吸引。 呢个其实我哋食咗两轮。 两轮 好食啊， 好食，即系 即系食一轮够， 再食一轮再系啊。 个话好食啊嘛，咪再加咯。 应该留肚食其他嘢嘛，咁平 叫出名嘅阿水。 依家呢个冲阿水师系 阿水师就出名系就主持。 啊，呢个冯呢个嗰个大学嗰个 东海大学嗱，东海大学一个教堂。我哋去到东海大学边？ 呢个东海我哋今日喺呢个喺里边逢甲夜市里边嘅，喺门口嚟嘅。我哋即系变咗过两日，我哋先入去嗰个逢甲大学里边嘅。 嗯， 都系东海大学吓。 玩咩嚟噶呢个？ 依家唔错。 我呢个路过佢哋玩嗰啲射，即系射嗰啲波嗰啲啊。 射嗰啲波，我射咗嘛？我入埋去讲话尾啊，咁样系咪？ 系。 喂，咁但系咩？送毛公仔啊？ 系应该系啊， 都系嗰啲可能嘉年华会啊，都玩嗰啲啦。 因为我见到阿习主席，喂，系咪可以射？系咪系射中个波可以就换习主席翻？ 射得噶嗰个？ 唔系唔系，系咪即系可以射完个波就可以换习主席翻屋企？ 唔系啊，系射完个波你可以移民去台湾啊。 哦，咁样哦，喂，请紧人添，我见到佢。 好，睇下再去边先。 因为又系翻嗰个眼科医院度，哇，非常之宏伟。 睇嚟眼科医院值得去，系咪去台湾？ 值得去。 呢、這个真系 呢个真系，佢个特色嚟嘅。 系。 佢入边嗰个布置真系好特别，好特别。 好，嚟紧我要听。 我好中意呢个好似半西式咁样，其实 系得。个欧洲化。 嗱，呢个咧就系我哋住嘅酒店隔篱嗰度卖紧胡椒。饼 胡椒饼 煎包定胡椒饼 胡椒饼嘅台北食过啊，台中就未试过。 就我哋住嘅爵士酒店隔篱，啱啱就隔篱啫嘛。系啊，呢、這个好出名啊，呢间嘢又系。 哦，呢、 這个就系头先酒店啦， 酒店啊，再拉远啲咁，原来就系咁。喂，呢个酒店近唔近啲交通舒缓点？ 其实佢每一度都系好方便。 你就咁喺酒店嘅边间就已经可以搭巴士噶啦。 因为我冇记错咧，佢行出少少就已经系逢甲夜市嚟。 系啊， 两步路啫嘛。 系啊， 行好近啫嘛。 依间我之前住咗咪都系贪佢平， 中心 同埋中心点。 你一定要喺未去之前喺网上订啦。我哋 咁梗系啦，我嗱去旅行我就唔主张去到先搵酒店嘅， 最紧要仲要网上订。 但不过提到咧，台中去机场咧有啲距离嘅，搭巴士都差唔多搭一个钟头。 我哋嗰日包嗰次包车即系好方便， 系包车就诶 清泉岗机场啊。 有我哋可以即系预约啊，即系有佢有个包车公司咧就好方便嘅。 方便嘅，因为如果唔系，我记得嗰时我就搭公巴过去嘅，就差唔多一个钟。 咁又好耐啦， 要预翻咧塞车嘅时间。咁样 好啦，喂，咁今节又差唔多，下节再继续好嘛？好，旅程未完嘅， 好，下节翻嚟。